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我讲小龙哥。第38章，在房间里面唯一的光源就是我们手里面微弱的手电筒，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土地闲置，所以房间的格局是比较大的，四边都是黑蒙蒙，一眼望下去都看不到什么东西。由于我们的照明只有手电筒光，所以我们四个都没有分开行动，就想住挨住个墙脚一路开始找。结果啱啱行到埋墙脚，即时见到一个好得人惊嘅场景。墙脚嘅地方整整齐齐，直不甩咁企住好多身着住白色麻布嘅尸体。尸体男女老幼都有，全部系眯住晒眼睛，神色安详。比起头先在大厅里面见到一大堆恐怖的干尸，这些眼前的尸体看来就安详很多，也都没有那么多的恐怖成分。现在连豆腐都大胆起来了，他说、 这几位看来就好像很讲嘢啲，他们为什么会在老头子的房间里面呢？ 毛公鸡就甩甩咳咳地说， 听讲尸体系唔会离开赶尸像太远嘅、可能呢啲就系赶尸像啱先带嚟嘅嗰啲尸体啊！ 顾文文听完神色疑惑，亦都讲到： 如果系咁，咁外边嗰啲死尸又系边个带嚟嘅呢？ 系啊，房间里边呢几具尸体应该就是床上这个这样的老坑赶的，那外边那么多尸体又是谁个赶的呢？我想起自己在个门罅里面看到的情形，那个有一个提着灯笼瘦削的人影，一时之间冒出另外一个猜测，会不会这一度不单止得老头子一个赶尸像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赶尸人死在这个地方？他们所赶的尸体亦都随住他们死留住在这里。这个阴阳流布村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现在这个时候外边的风雨就好像停住了，门外边的尸体亦都喐都不喐。我们屏住呼吸站在个尸体前边，脑袋里面有无数的念头闪过。未等这些念头形成，黑暗当中不知道突然间在哪里吹来了一阵阴风，贴住我的膊头咁扫过去。哇，大家不约而同咁缩一缩个膊头，打咗个冷震，跟住又系一声嘅铃铛。呢一声嘅铃响系发自于我哋头先放喺台面上嘅摄魂铃，因为嗰一阵嘅冷风将呢个铃铛一吹，碌碌碌碌就碌咗落地下。喺黑夜里面这个铃声显得极为清晰，我心里面砰一声跳了一下，知道弊，铃铛一响，不知道下一秒又会有什么变故。我下意识这样将目光移到了门口，好怕刚才安静了下来的东西又是开始发狂。但是这一次比较幸运，铃声没有惊动到外边的尸体。豆腐松了口气说， 看来这个老人家真的在这帮着我们，这次这个铃声不起作用啊。 顾文文一向严肃的面上边都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在这种黑暗紧张的环境里面带来了一丝的暖意。他说， 看来你祈求上帝和佛祖都听见了啊。他后边似乎还想说，突然眼光一停，面上的微笑凝固住，微微上翘的嘴唇搣成一条线，盯住黑暗当中的角落说， 你们头先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前边一共有几多具尸体的？ 我回忆一下，想到六具，应该是六具，三只高，两个矮，一个小。 咦，小的那具为什么不见了呢？ 在黑暗里面原先站在最后最小的一个小孩子的尸体 而家唔知点解突然间唔见咗，明明头先仲喺度噶。 毛公鸡六神无主讲： 哎呀，我奶奶啊，今次究竟行到啲乜嘢衰运啊？ 你睇下呢种时候，佢一紧张就唔甩牙噶啦。豆腐啊，自从到咗鬼门关之后，已经三番四次咁受惊吓，到而家可能已经受惊过度，身上边竟然浮现出一啲狠劲出嚟。佢闹： 我顶你老尾啊！真系当我哋软骨头，乜嘢妖魔鬼怪啊？够胆物嚟啊！ 讲完，佢攞起手里边嘅三脚架，将三只脚啊夹成一股，沉沉甸甸咁喺个手里边挥舞住。讲 老陈，你个电筒射一射，睇睇嗰啲衰嘢匿在咩地方。啊，老虎唔发威啊，当我系乌龟。道爷今日就系食咗野狗红胆，同你哋班嘅鬼嘢搏啊！ 我而家心里边啊，真系叫苦连连啦。外边仲俾嘢围住，而家里边又出变故，所以讲。人啊，黑起上嚟真系饮水都涉牙嘅。我本来就唔系一个怕事嘅人，豆腐咁一讲，我嘅火都烧起上嚟啦，挥舞住手里边嘅架撑，顺住电筒光照住个黑暗角落就行过去，对豆腐讲：我去，你跟住嚟。豆腐讲： 好兄弟，同生共死，呢一种时候我系唔能够等你一个人冒险嘅。 我讲：小豆。你的心意我领啊，不过在我们同生共死之前，你那两只脚不要再震得不得啊？你看看你条裤都被你震到跌落嚟啦。顾文文一听到我哋咁讲，都俾佢搞到哭笑不得，压低把声，四围咁望，同我讲： 陈元，呢种时候，你哋两个就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嘢啦，快啲将消失嗰个嘢揾翻出嚟啦！ 在这个时候，我一边跟豆腐讲，一边已经去到墙角落的地方，灯光一拉近，黑暗的角落里面立即出现了一个背对着我们踎在这里的人影。那个人影似乎在地上挖点什么，感受到我们的光线之后，他居然突然之间消失了。我叫到在这里，由于这里靠近床脚和墙角之间地方狭小，第二个人是逼不埋嚟嘅，我只能够即刻就扑上去。点知道那个小朋友已经消失咗无影无踪。豆腐紧接住第二个飙上嚟，佢喺个墙角嗰度一望，即刻讲： 喂，变态陈，你系咪傻鬼咗啊？呢度咩嘢都冇啊！ 肯定有，注意周围，佢可能匿埋咗，睇睇个床下底。豆腐跟住就趴喺个地上边，就往个床下底里边望咯噃。我就观察头顶嘅地方，防止好似之前嘅速猫咁样匿喺我哋嘅头顶，但系上边乜嘢都冇。喺呢个时候，豆腐扯一扯我条裤讲：， 哇，床下边有个大窿喎、 啊，大窿，床底下会有窿，嗰、那个嘢唔通捐咗入去？我即刻趴低个身体，果然喺个床脚下边，离我哋大概有十厘米咁嘅距离就有一个方形的大窿，手电筒一打落去，窿里面有木制的楼梯，显然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去过的农村所见的通往地窖的楼梯。灯光微弱，可以见到的射程不超过四米，楼梯比较深，四米开外就黑蒙蒙了。头先突然间消失的东西肯定就是入了去，直接就入咗呢一个地下通道里边。顾文文两个人企喺度外边，亦都睇唔清咩情况。虽然我同佢相处咗唔耐，但系佢比起毛公鸡嚟讲，佢就靠谱啲啦。企喺外围啊，替我哋把风。呢、这个时候，佢突然间倒抽一口凉气，讲：有人！我正趴喺度观察床底个窿，一时之间好唔方便转身，随口就问：咩人啊？顾文文仲未答话，毛公鸡又甩甩吉吉咁讲：喺我哋门外边，有个攞住灯笼笼嘅，攞住灯笼嘅，咁咪就系我哋头先喺个门罅嗰度睇嘅嗰个人。我心谂啊，有啲唔妥啦，呢个人 可能就是操纵尸体的滚尸人。他是人是鬼我们都未搞清楚。如果被他入嚟，咁就死火了。情急之下我讲唔好出声快啲先落呢个地道里面匿一匿。豆腐而家成额都系脚汗佢讲 你得错日系匿唔到15㗎嘛。 佢一咬牙原先比较斯文嘅面上闪过一丝嘅狰狞佢讲 唉不如你哋先落去先啦。我就喺外边守住睇睇嚟嘅究竟乜鬼嘢。如果系人嘅我就揼死佢。 我睇得出豆腐系好驚嘅唔好讲话杀人啦连杀隻鸡佢都唔够胆。但系而家呢家为咗众人嘅安全佢竟然发晒毛。不过我清楚淨系得力就唔得嘅。豆腐系一个文弱书生平时攞住支笔喺度画画嘅啫。佢嘅体力我好清楚。讲唔埋可能佢连顾文敏都不如。即使对方系人唔系鬼恐怕豆腐都对付唔嚟。于是我讲我殿后你哋先落去。毛公鸡就早就吓到傻啦。 咁我唔客气我先落去。 顾文敏讲你哋都唔好争我哋几个能够喺埋一齐都系缘分冇话边个牺牲边个咁嘅都落去啦。我睇呢个洞口都好窄只能够一个人通过啫。我哋喺下边守住就应该好安全啲。经佢咁一提醒我都不禁拍一拍自己额头讲哎呀点解我心里面冇諗到嘅呢只要入咗呢个窿我哋喺入边一守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啦。何必做呢啲咁嘅无谓嘅牺牲呢四个人当即亦都唔再多讲嘢。即刻带埋我哋啲嘢鱼贯咁就捐入咗床下底呢一个暗道里面。